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阅文集团授权，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夫人，你马甲又掉了》，作者一路繁花，第224集。云光财团内部人员成活傻了。1321，训练场上围在权力检测仪器周围的人全都没有反应过来，就连说话的杰瑞也都还在怔愣，所有站在权力仪器边上的人都陷入了一片诡异的寂静中。1321，比盛水的最高纪录都高了400多。1000分的400多跟0到400不一样，超过了一个界限，50的差距就是天差地别。盛水的权力一般在880到910之间变化，也在一个瓶颈期，他本身的实力就极其恐怖，这么多年都没有人能超越，这会儿不仅有人超越了，还是1321。刚刚打完一拳700的唐青也还没有反应过来，刚刚那一拳是他为了给庄园里的人留下一个第一印象才用尽全力打的，这一拳到现在手腕跟胳膊都是麻的，这已经是他的极限了，所以他没有再出手打下一拳。只有测过权力的人才知道1321是怎样一个恐怖的数字。 杰瑞 身边的人不由拽了一下杰瑞的胳膊，吞了一口口水。 这是谁打的了？ 杰瑞也大喘了一口气，目光没有偏移。 这数据应该是老大打的吧？ 除了程俊，杰瑞也想不出来还有谁能够打出这样的逆天成绩了。听到杰瑞说起程俊，场上的其他人才略微松了一口气。如果是程俊打的，那就不稀奇了。不过1321的成绩还是让人忍不住侧目啊。古堡一楼训练室，秦然打完低头吹了吹拳头，身侧程俊手插着兜走过来，眉微微挑着。 1321还行。 两边站着的程木跟施立明收回了下巴。还行？这两人在之前就见过秦然有多猛，打那群佣兵的时候他也没有用太多的技巧，能达成1321的权力，意料之外却是情理之中。 1321，这里倒连和睦桌子都能拍成渣了。 施立明悠悠地开口。程木低头看了一眼自己的身体，虽然被秦染摧残，但秦小姐好像还真的没对自己下狠手呢。他抿了抿唇，然后开口。 秦小姐，再来。 施立明一手拿着笔，一手拿着本子，上面记录了一行程木的身体状态。他不是医生，也没有学过医理，但学功夫学格斗的平日里受伤多，已经是久病成医了。听到程木的话，他眉心一跳。 程木兄弟，你也太拼了吧，不休息一下下午或者明天打，你现在能动得了手？ 秦染刚刚下手很猛，就算没有太大的内伤，但程木一顿皮肉之苦总要受的。施立明也能看出来程木的伤势。 当然。 程木抬了抬胳膊，然后又走过了两步，抡了抡拳头。 我感觉好像跟以往没什么两样，身上也不是特别疼了。 说着他还跟施立明演示了一番。明明一个小时前还抬不动胳膊的，这会儿就能随意的转了。施立明下意识的目光就看向周围椅子上放着的一堆药，忽然有些领悟到了什么。这些药的来历恐怕不简单，有这种神药加上不断的生死边缘的磨练，有个超猛的人亲手训练，只要不是榆木疙瘩都能成为高手吧。 石立明想到这儿，一边在本子上记录着状态，一边看向程木的方向。这一刻，他真的柠檬了。秦冉跟程木说了一声稍等，然后伸手接过石立明记录的本子看了一眼。对了，顾西池让我问你。一眼扫完，秦冉忽然想起了什么，看向程俊，什么时候去医学组织？程俊低头想了一下，然后看他， 你什么时候能玩完？ 最少也要下个月吧。秦冉看了程木一眼，程木本来就是有底子的，只是潜力没有激发出来，一个月不间断的特训实际上差不多了。 那就再等等，不着急。 程俊慢悠悠地回了一句。 你不用管，我跟他说。 秦冉点头，没有再管，继续去揍程木。程俊站在一边看了一会儿，见秦冉揍程木似乎很开心，才朝外面走。最近两天，庄园讨论唐青的人十分多，唐青打出了700+的权力，这在女生的爆发力中极为罕见，本该是众人讨论的最热点，不过却被突然空降的1321给抢了风头。庄园里收到消息的各个堂的人都会去最近的训练场看权力检测仪上的1321的数据，有人甚至还拍下来发了动态。一个小时之后，施立明在拍卖场拍下的 1A3 代机器人终于通过了检测，被人送去了议事厅。程火闻讯风风火火赶过来，包装里只有一个 1A3 代机器人，他在里面翻了半天都没有翻到说明书之类的东西。他绕着那机器人，一时间竟不敢轻举妄动。这些高科技的东西一个不好就会被锁死。程火挠挠脑袋，然后吩咐身边的人。 哎，你去把唐青叫过来。 杰瑞等人也早就听说了机器人的事，也跟着唐青过来看传说中第一代智能系统。 这就是 1A3。 唐青走到程火身边，小心翼翼地观察 1A3。 1A3 还没有完全普及，但黑客联盟有消息， 1A 代机器人完全是人工智能系统，现代化的科技已经发展到巅峰，只要是玩电脑的，没有不想要一台 1A 代机器人来研究的。情报局的人一下午都围着 1A3 这个机器人，可没有人敢轻举妄动。程火把消息也发给了黑客联盟会长，还试图联系云光财团的内部人员。程火想要问他们，为什么一个智能化机器人没有说明书呢？ 你有云光财团内部人员的联系方式吗？ 程火偏头看程水。说这句话的时候，程火想起了早上云光财团给秦冉的包裹，准备晚上吃饭的时候问问秦冉。程水略微思索了一下，然后摇头。 我们跟云光完全没有生意来往。 云光财团的生意大部分集中在亚洲，手很少伸到这边来，而他们的生意基本上都在国外。一直低头看机器人的唐青听到这句话，忽然抬了抬头，目光闪烁着。 我其实认识一个云光财团的管理者，他就在 M 州。 你认识云光财团的内部人员？ 程火抬头看了唐青一眼，十分意外，这藏得够深的呀。连程水等人也多看了唐青几眼。 他是我的叔叔，不过我们很少见面，他从不跟我提云光财团内部的事。我叔叔也是从事 IT 行业的，你们想要见他，我就试试把他请到庄园来。哦，你们也不要抱太大期望，我不确定他会不会来。 唐青笑了笑。晚上晚饭，程木脸有些肿的坐在饭桌边，他吃饭很快，几乎没有闲聊。 那个唐青今天权力测试700，实力不错。 程水跟程俊汇报，一般情报局的只要 IT 技术过关，对实力要求没有那么高，还会派执法堂的人员跟着保护。 可像唐青这种有技术又有实力的人相当少。程木一听连唐青都有700，他低了低头，吃得更快了。程俊也漫不经心地吃着，嗯了一声没说话。程火夹了一块肉，忽然想起来了什么，看向秦闪。 秦小姐，你认识云光财团的人？ 秦然手上拿着筷子，吃得挺慢条斯理的，闻言抬眸，怎么？ 上次采购堂的人在停机坪基地那里派了个机器人，那机器人没有说明书，我想联系云光财团的人，问问他们这机器人怎么使用。 程火解释道，这机器人1000多万，也就这么一台，程火不敢乱按开关，也不敢乱拆零件，小心翼翼的，如同把它当成个宝。秦冉听完，面无表情地看了程火一眼，他眉眼挺淡的，确实也没有什么表情，但程火却从他的眼眸中感受到了一股看傻逼的意味。程火愣了一下，他咳了一声，一张年轻的脸上有些小心翼翼的。 秦小姐， 没事，你去把那机器人拿来。秦冉又重新低头吃饭。虽然奇怪秦闪让他去拿机器人干什么，不过程火也没问，他饭也没有吃完就放下筷子回情报局，让人把 EA3 小心翼翼地抬到了这里。 秦小姐搬过来了，你要看看吗？ 程火看向秦闪，他以为秦闪想要看看 EA3 机器人的样式。秦闪吃得差不多了，就伸手拿了纸巾擦了擦嘴角，才撑着桌子站起来走到 EA3 身边。饭桌上程水的目光也看向这边，不知道秦冉到底在做什么。只有程俊一手支在下巴上，懒洋洋地看着这一幕。 秦小姐，您就先这么看看，等我们找到了 EA3 的启动方式再送过来。 程火给秦冉介绍了一番。秦冉又看了程火一眼，然后面无表情地开口，启动 EA3 智能系统。 启动不？ 程火一句话没说完， EA3 机器人眼睛与身上的几处亮出一道蓝光，与此同时机器音响起， EA3 系统正在加载中。 本集已播讲完毕，请您订阅、评论、分享、发弹幕哟。